我们今天呢，会就着那个，上次那个《楞严经》啊，我知道今天是《金刚经》，先别着急。那个我们《楞严经》上是讲的这个五蕴啊，请大家先把这张讲义准备一下。我们今天呢，要来讲五蕴的一个重要的点，因为这会关系到第六、第七、第六品的我空、法空、空也空。因为我知道这个大三空，可能有一些人未必都很清楚。所以呢，我觉得算我们慢慢呢上这个不求快，哦，要求大家都听懂，然后真的能够有这个帮到你们呢。而且我想加一些实战的东西，就是说，其实你们班呢跟另外一班你们两班的进度是讲到同样的点了，可是呢，两边内容不太一样。我在想说，at some point，如果都是 call in Zoom 的话，说不定你们两班可以 merge 在一起，就十几个人同样的时候上，我可能会反而讲的比较完整，不然我会有的时候那边讲了又忘了你们这边到底讲了没有。好，anyway，我们先把五蕴那张纸啊，那个拿出来，应该每一个人都有，不可能没有，就是应该每个人都有啊。那个五蕴啊，就是有一个东西其实要搞清楚，因为我们在学《金刚经》啊，在学这个《楞严经》啊，或者之前这个你们读经啊，这个地藏经什么经都好，你有没有问自己，到底为啥要念这部经啊？到底我修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底想干嘛？因为到最后念了半天，你总会要问说，目的是什么嘛？哦，可能大部分的人在这个点上面，可能还是说，哎呀，我想修身养性啊。我想让自己这个比较容易看得开、放得下，不容易生气啊，然后能够多累积一点福德吧。我猜想啊，在这个点上面，大部分的人呢、啊、都是同学啊。那么上过《楞严经》的同学完全就不太一样的。现在呢，上过《楞严经》的同学，不管是上海还是台北的啊，大部分的人先给我的答案就是说，我真的想出离了，我不想在六道轮回里面再打滚了。我现在越懂，越学越多，越想越清楚啊！我就不要再回来了。那不要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想要出三界，那也得要有法门呐、啊。那绝对不是我们今天在这儿偶尔看一看哦，讲一点，然后回去吃喝玩乐。那么下个礼拜、下个月，也别想下礼拜，下个月我们又再共聚一堂啊，听听善法。这样子的话，我跟各位讲实话，你顶多啊，能够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每天吃喝玩乐，耗损福报嘛，啊，那么每个月啊一次或两次啊，那么听听善法啊，跟师父学点东西啊，什么拜拜忏什么的，念念经，顶多啊，让你修到一个比较好的人天福报。如果你的资粮其实不够多的话啊，可能只是让你下半辈子啊，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四五十岁嘛，那么可能下半辈子哦，可以继续吃香喝辣，福报那个可能再多一点的，有没有办法累积？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还可以投个好胎，真的，大概大部分的人如果只是照现在这种进度的话，只能我就跟你讲说，你的这个成就啊，你只大概只是仅限于保你下半辈子跟或者是下辈子啊。投个好胎，下半辈子继续 maintain 现在的生活 quality，那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现在开始只能每况愈下嘛，因为我们这人生的 prime time，这个经济独立啊，这个还没开始生病啊，这个什么什么的。等到老了以后，像我们这个上海金刚经那边的同学，稍微年纪再大一点，小朋友全部都是已经出国念书了，那些阔太太们现在哎开始很爽。那我跟你讲，我跟他们说，你们现在是马上就要去面临是各种，而且已经在面临更年期，然后开始病痛噼里啪啦。我说到最后，你玻尿酸打得再多，也就那样了。你头发就是白了，眼睛就是花了，皮肤就是干燥了，没办法。所以啊，你要调整你的心态，你要搞清楚什么东西能够是你真正说能够，你要去想清楚，就是说 moving ahead，什么事情是能够让你真正还有生活的重心，能够让你生命还有意义，能够让你还真正能够自在的，你要去想这件事情啊。那么下半辈子更不用讲了。然后这一次的疫情啊， 我体会很深，我要再跟大家奉劝一句话啊，人生无常，你一定要去记得这件事情。人生无常啊，这个无常是很可怕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啊，下一辈子我们这些人，哎呀，我继续投，我这个我现在福报真好，我继续捐钱，我继续行善，那我肯定我这辈子这么有钱了，那我继续大笔的捐钱做善事，那我相信我下一辈子肯定还是一个有钱人，这是有可能的啊。如果你的善业啊还没用完，恶业还没显现，好，恭喜你，你又变成了一个有钱人，一样的漂亮，一样的有钱。但我告诉你，人类将，而且可能在我们这一辈子就会面临一个共业是什么呢？就是水源跟空气的污染。就像这一次的这个肺炎，我跟你说到最后，我相信下辈子我们再回来，如果真的不幸需要再回来，而且还投胎成人的话，很有可能你就必须带着。不是这个口罩啊，你可能要戴着面罩过日子，就是那个氧气罩，有可能是空气都是污染的，有可能那个水源如果不经过这个一些 process 是没有办法喝的，我们有可能会生活在一个非常不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里面，那个时候管你有没有钱，或者管你长得漂不漂亮，你的脸都变成阿拉伯人被遮住了。你的钱呢，可能就是去买那个面罩啊，氧气罩。Not joking，现在这个肺炎只不过是一个序曲而已，因为现在全球暖化实在太严重了，这生态已经变形了。我们呢，这一群人大概可以再活个最少哦，如果我们不是说，如果我们正常年龄平均来讲，average 如果说是80几岁的话。我们可能都还可以活30年到40几年、50年都有可能。你知道这半个世纪能够发生多少事情？所以这整个地球的变化会翻天覆地，你不要不相信。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人类的共业，只有那些善业还具足的人 gets to live。所以你一定要不要暴殄你的福报，千万不要暴殄你的资源，不要暴殄你的福报。而且我们这一堂上课，我开始啊。除了讲《金刚经》一些空性的东西，我要开始加入一些实战的 element 在里面，就是告诉你，你平常可能真的得怎么修，你才有机会。如果你愿意出三界，希望你这一辈子刚好修到一个人的身体，你能够有这个机会出去。那万一没出去，好歹下一辈子投胎是能够一个比较有福报的人，至少在一个。恶劣污染的环境里面，你能够 get to live。好，那我们来看看啊，你说那这跟我们今天讲这个五蕴有什么关系啊？还真有一点关系。这个啊，跟这个第六品啊，讲这个里面的一些，因为其实第六品很难的，第六品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啊。那我觉得我们之前讲的是，也是说是比较已经深入了，但是呢，还是。比较还是其实是比较表面了。我们今天讲完这个五蕴啊，或许你可以对第六品稍微再有一点更深刻的这个理解。那么第七、第八反而容易啊，第七、第八反而容易。那我们今天看看能够讲多少五蕴这个啊，大家都知道。哎呀，我们说五蕴皆空啊，这个人啊就是由我们的这个身体呀、啊，就是由五蕴所组成的。那么你也看到这讲义上啊，整个五蕴啊，我们分成8个识。那么不管你有没有学《楞严经》，你都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啊，这个我们当我们讲到识，知识的这个识啊，识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呀、啊，或者我们的五官啊，或者我们脑筋啊，跟着外面的接触。那么外境呢，其实都是一些缘起性空的东西，是一些虚妄因缘生变的一些境啊，一些万法，这些都是虚妄的。那么，《金刚经》啊，同学啊，可能就对这一块比较没有那么熟悉，不过我们就还试着讲，所有一切这些外境呢啊，因为是缘起嘛，就是因缘生灭，所以我们说，哎呀，它是虚妄的，你不能执着。我们这个是啊，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五根啊、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跟着外面的接触，所以啊，你会以为它是实有的，以为外面这些所有东西是实有的，你以为你自己身体是实有的，外面这些境界也是实有的，哦，所以这个是你一定要知道，哎呀，当我们讲这个是，那就是表示都是虚妄的，就是你的啊，这个跟。 你的身体跟外面作用啊，然后你接收到这些讯息，那么你会去分辨，而且你呢会去执着着，我们就讲是。好啦，那我们整个五蕴啊，其实就是在讲八识。八识啊，就是构成我们这整个人啊，来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精神体，或者我们说，哎呀，我们的投胎了，那么后来呢，活了一辈子，然后死亡以后呢，哎呀，我们又到了下一站，就是这八识在运作。这八识呢，分为三大块，你要搞清楚哪三大块。第一块啊，就是前面那六识，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色跟受，这是第一大块。哦，这一个所有人都明白，哎，每个人都很清楚啊，就是前面眼耳鼻舌身跟外面色身香味触啊接触了之后，那么所有的讯息我们是不是有讲会传到我们的脑子里面来啊？那个受啊就会传到我们第六意识那个想啊，所以色受想是一大块，色会接受外面的讯息，然后传到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这个想。好啦，这边有一些重要，因为有两个重要的名词一定要 make sure 你们能 弄懂啊，所以要在这边讲细一点。这个想啊，就是我们的脑袋瓜子嘛，对吧，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意识啊。所以好啦，你知道这个心意识啊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哦。这个心意识啊就是分别，就是去做所有的分别。哎呀，这个东西进来了啊，它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圆形的，它叫苹果。那个东西进来了，它是一个长条的黄色的，它叫香蕉。哦，那边还有一个东西啊，它叫珠宝。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它叫垃圾。这个想就是我们这个脑袋瓜啊，就是每一天它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每天不停地在分别，不停地在分别，不停地在分别。而且它很厉害哦，它可以跟外面的这个五官啊作用一起去对外境啊这个色身香味触做分别啊，那个是好听的音乐哦，这个是噪音，这是喇叭的声音，那是什么什么什么哦，这个是什么味道啊，那个摸起来怎么样，所以很厉害，这是第一个。这个想啊它还更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当外面的这个境界啊全部都不作用的时候啊，诶，它还能作用哦。比如说你在做白日梦啊，你在那边发呆啊，想着说哎呀自己啊这个发大财了，这个中乐透了，这个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美好的事情啊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了，这个返老还童了，这个冻龄了，反正你能够想的一切的事情，或者你在想某某人啊又在害我了，某某人啊他之前说了我的坏话，他现在可能又在害我了，哎呀股市要崩盘了。反正呢也没发生任何的事情哦，你坐在那个那在那边蹲个马桶泡个澡，你就可以想这种无穷无尽的这些妄想出来。这个啊就是拜你的想，就是这个想第六意识。所以这个想很糟糕，还有无穷无尽的妄想。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呀最大的功能就是分别。分别。但是啊，那么我们再往后面稍微再讲多一点，我就要讲两个重要的名词啊。另外一个东西呢，我还要多加一句，我们这个活着的时候啊，色受想啊都在作用。我们睡着的时候呢，我们醒的时候都在作用。睡着的时候啊，那个色跟受那肯定就不动了嘛，我们就躺在那里啊，没有知觉了，就躺在那边，所以前面的色跟受就不作用。这个想呢，哎，偶尔会作用，什么时候作用？他做梦的时候他会作用。哦，梦中独头，这个梦啊，做梦的时候那个想还在 process， 所以这想呢，就是说你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休息，有的时候他还不休息。那么再往后面第七识啊，第七识这个识叫做行啊，行是什么一个概念呢？行啊，就是我们讲最，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它很执着。如果你说啊，这个想是它的功能是分别。那第七识啊，这个行就是执着，执着什么呢？他就执着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这个我啊，他是从第八识里面呢、啊，他执着这个第八识，以为是我。比如说你这一世啊，投胎是这个，好了 ，Erica， 你就执着说，哎，我是 Erica。下一辈子呢，可能变成一个美国人，一个金发美女，你就说，哎，我是一个金发美女。 可能在下一辈子变成什么呢？好，我这辈子我是 Tiffany， 我下一辈子可能变成一只蚂蚁，但我那个我还是在的。诶，我是一只蚂蚁，我是一只蚂蚁，我是一只小蚂蚁，我怎么样？然后我死了以后，我还是我，我还是这只蚂蚁，就是这么一个，你就把它想成一个执着着有一个我的存在。那个我是很深沉的意思，他把第八识里面的一些细微的能所啊，那个东西讲楞严经才知道，金刚经你就记得，他就执第八识啊，这个里面一些第八识为我，他就觉得第八识就是一个我，所以我存在，所以这个行啊就变得很糟糕。这行为什么糟糕呢？他就是我嘛，执着有这么一个我的存在，所以第六识啊。这个想啊，平常就在那分别分别分别分别，他也没在干嘛，就是很散漫的在分别。可是每次分别的时候啊，那个第七识的行啊就会跳进去，就跟他讲说，哎，这个人不好，哎，他刚刚骂我，他怎么可以骂我呢？他怎么可以骂我们呢？他怎么可以骂我呢？所以我们要 do something。 或者哎呀，你看这珠宝，他第七识会跟第六识讲说，你看这珠宝多美，我很爱，我们把它弄回来吧。或者说他也可以跟第六识讲说，你看这个钱哦，那个我们不需要的，那边有人饿肚子，你要不要跟人家分享？所以这个第七识啊，这个第七识这个我啊，他有很强烈这个主宰在这个地方。第六识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主宰，就是第七识会 backseat driver， 会 drive 这个第六识这个想去做善也好，去行恶也好，哦，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好了，那第八识是什么？第八识呢就是阿赖耶识。我们说分三块，第一个是前六识嘛，那第二个就是那个第七识的行，我们叫莫那识。但是啊，你后面有个地方你稍微改动一下会更清楚。我们说这个第七识这个莫那识啊，是意识的根，就是第六识的根。你要把它分清楚哦，色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啊，是不是有眼根耳根舌根鼻根什么根，然后还有意根。那个是前六识，但是这边第七识啊，又有一个意识的根，就是第六识的根，它是 backseat driver， 就是它会 influence 第六识去做行善行恶，不管怎么样，就是它一直会跳进去去 influence 第六识啊，他们两个都是联手工作。这边呢、啊，我写了一个我执，你把它加一个字吧，叫做法我执。因为这个我执是很深层很深层的，这个我执跟第六识的我执我们倒会讲不太一样，非常深层。那么学金刚经我们就不多说了，这是楞严经里面讲的东西，这个已经是潜意识、啊、很深层的东西。所以啊，我们就看到有第六第七还有第八识。第八识是干什么？第八识阿拉耶识。阿赖耶识啊，它其实有三个功能，但我们今天只讲两个。一个呢就是它呀会释放出你这个业力的种子，那另外一个呢就会含藏你业力的种子。所以你看嘛，它是像一个这个 close loop。 第八识啊就丢出好多的种子，就是你这一生啊长这个样子，然后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碰到了谁，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就在经历啊你前一辈子这些或上上辈子这累世累劫的所有的无数的种子已经成熟了，它就一直撒出来，一直撒出来，不停的撒出来，你就在这里面经历这些人事。然后呢你经历这些人事啊，你看到了一个黄金啊，有人想要抢回家，有人想要把它弄用努力工作把它买回家啊，有些人是希望哎呀我家已经很多了，我不要，我要跟人分享。同样一个事情会有不同的对应，就产生了不同的业力。好啦，这所有的业力的种子呢又全部在倒回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成熟。那你就是不停的，你知道我们呢就每天就在干嘛呢？不停的在经历呀、啊、或享受，也不觉得享受不见得一定是好啊，就是你就是在 experience 你的果报，你就在经历你的果报，这 karma 成熟了，它就一直丢种子出来。然后呢你就在不停的造业，再把种子再丢进这个阿赖耶识，它就在做这件事情。哦，阿赖耶识没有什么好或坏啊，它就是很 neutral 的一个 database。然后呢他就会有一些这个 rules， 时间到了他就会把东西丢出来，然后你就会再继续经历，他就是不停的在这边轮回啊。好啦，那你说诶这跟我第六品有什么关系？有哦。好，我们看看那个想啊，想是不是一直在分别啊，不停的分别。这个第七识啊它会影响第六识的想，让这个想啊先做分别，而且它会执着一些东西，它 他是被第七世影响开始去执着，他本身不执着，他就在分别分别分别，可是他会被第七世强迫或中奖，他开始执着什么呢？他执着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我知道了，我这个身体啊，指五蕴啊为实有，我们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是五蕴造成的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五蕴是真的哦，这个身体很，这个是实在的，你看看，对吧？我有身有手有头有脚，什么都有，我还有脑子呢，里面会想事情，哦，这个东西就叫我执。我执分成两种，一种是比较粗的，一个是比较细的。粗的啊，你就是指五蕴为实有，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啊，看得见的、有相貌的，就是比较粗的。还有一个比较细的呢，细的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的贪嗔痴，那个是比较细的我执。有人是说啊，这个名词啊，就是我比较粗的我执叫分别我执，比较细的我执叫做俱生，就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经过分别，不需要人家教你的俱生我执。所以这个我执啊，就是对应在这个想。哦，那还有一个东西叫法执啊，跟第七世有关。第七世执着的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外面这一切的境界啊，我们以为啊心外有法，这个万法都是真实的，哎，好真实哦！你看，我依赖的，我的这个身心所依赖的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真正真的存在耶！啊，这个东西就叫法执，以为万法实有，其实万法都是虚妄。那么法执也是有分为比较粗跟比较细的啊。刚刚讲的是比较粗的，那比较细的呢？我们可能有听过一个名字叫法爱，爱什么？爱情的爱，你好爱这样东西。法呢，就是说，哎呀，我觉得啊，真的真的有那么一个佛果可以证哎，我好想修行，我要发菩提心。你看我发菩提心了，而且我要学佛法哦，我要学哦这么多经文，你看我都在学，而且我学完之后，我必须要证果啊，我怎么可以一无所有？我花这么多时间，我得证个佛果啊，对吧？我菩萨果位也好，什么佛的果位也好，而且我一定要证菩提啊，我一定要证得智慧啊，光明的智慧，我一定要能够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东西。就是叫做比较细微的法执、哦、其实啊我们那个心经里面都讲嘛，我们的十八戒，我们你看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是不是苦集灭道全部都是空的，其实都是因缘生灭的。那既然苦集灭道都是因缘生灭，根本轮回也是因缘生灭啊，轮回都是虚妄的，那超越轮回也是虚妄的。那超越轮回，他说无智亦无德，你超越轮回都是虚妄的，十二因缘也是虚妄的，那你这所有一切都是虚妄的，那哪来的果位可以证啊？轮回是虚妄的，超越轮回这件事情，那可能是虚，肯定是虚妄的，都没有轮回怎么超越？那你超越轮回，你所学的这些法，那肯定是虚妄的嘛，根本就没有前面那些，哪来后面的？那么你说你所谓出了轮回去证得了那个佛果，那不也是虚妄的吗？他就告诉你，其实所有这一切全部都是缘起性空啊。那他就在告诉你，法就是告诉你法执，那个细微的法执你也别执着了，不要执着我非得怎么样，我非要证佛果，非要证菩提什么的。你大概有这么一个概念，想啊，它的功能啊，第六意识啊是在分别，但是它被第七意识影响了，所以它也会有执着啊，它会执着着我啊，叫我执。那行呢，它除了执着那最深层的那个我，那个是比第六识那个要深层很多啦，那个我啊就是有点万法全部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个样子，一个叫法我。我们金刚经就不讲这么细，你就记得这个第七世啊，这个行，哎呀，它就是执着，执着法执。好，那来啦，记不记得我们说三空，有没有？我空、法空、空也空，对吧？那我们看三空是什么？三空就是当你把第六世所执着那个我执啊，给断掉的时候啊，就叫我空啦。那我空之后，你知道你得到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就出了六道轮回，你只要把我执给断了，你就出六道轮回了，那是阿罗看干的事情。那再来呢，行啊是法执，你把我执断掉了，你如果现在把法执也断掉了，是不是就是法空啦？ 好啦，那我空，哎呀，我告诉我，那我就告诉我自己啊，我要我空，而且呢，我也要法空啊，我不但要空掉我执，也要空掉法执，我不停的做啊，我真的四大皆空，我把所有东西都空掉啊，我不停的告诉我自己，结果我还陷入了一个执着，什么执着呢？就是我想要把我执也空掉，我想要把法执也空掉，我想要把这所有东西都空掉的那一个执着，想要空的那个执着，也是一种执着，对吧？所以我要把这个执着也断了。哎，这个时候就叫空也空，我空法空，空也空，到这个地方呢，就叫大三空了。这个就是《金刚经》所讲的。这个我执啊，比较跟相有关，只要跟相有关、形象有关的，我们就是《金刚经》上半所讲的。到后来那个要空也空的那个念头，那就是下半所讲的。所以至少你把我空法空空也空先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有没有人有问题或者是搞不清楚的，我们先很快的问一下，从后面开始 Claire 到现在清不清楚，这应该也有回答到你上一次在上楞严经所问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多后来什么时候进来的。Hello, Claire. Claire. 有，可以。 都清楚了啊、哦，这次。 是的，是的。 好， 这次听起来很清楚，谢谢。 因为你先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往经文那边移动，就会更清楚哈。Elaine, 今天清不清楚？ 清楚，老师 清楚啊、 哦，对，清楚， 好， 谢谢。 好 ，Mandy 呢？ 有清楚，谢谢老师。 清楚哈、哦，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等会到第六章就可以确保你真的听懂了。Doris， 清楚， 好清楚啊、哦。那个 Erica 比较少听到这一部分，你清楚吗？因为其他人上那个楞严经都清好多次了。 哎，大家继续，我跟着听。 在参悟当中是吧？ 对， 我在猜，我猜你比较会有机会有点迷糊。那个，我跟你讲，我指派一个人给你，就叫 Linda。你有问题呢，你就去找 Linda。Linda 现在很厉害 ，OK？ 她现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你待会有问题就去找她。对对对，你就让她帮你把那个我空法空空也空帮你弄懂，然后这八事到底怎么回事，他可以帮助你哈。好，再来 Jennifer 清不清楚？ 可以，谢谢老师。 好，所以你看上楞严经多上几次真的有用。好啦，那我们这个地方如果结束之后，我们就把经文啊，我们把第六品，我觉得你有可能原来其实有点没有真的听懂，假的听懂的地方叫出来，我们重看一句，有一句话啊、哦，你看在哪里？第六品啊，这个去翻到有一句，这个何以故啊？他不是说闻是章句吗？乃至一念生净性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的下一句，这样你们应该就真的懂了。你看、啊、何以故？何以故啊？是诸众生，他说那些生一念净性的人啊，是什么样的人？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无非法相。你看啊、哦，前面那个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无我相，就是不着我相，就是不着法执。不着我执，就是第六世的那个我执啊，他把它给断了。再来呢，无法相。无法相啊，就是那个法执啊，第七世的那个法执，他把它给断了，所以就无法相了。亦无非法相，那个非法相就是空的相，所以啊，把空也断掉了。所以前面呢，就是我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其实就是无我相，也就是断掉了法执，也就是我空。无法相呢，就是没有了法执，把法执给断了，所以啊，就叫做法空。后来呢，连空的这个相啊，想要把我空、法空啊，想要把我执啊，跟法执都断掉的这个想要空的这个念头啊，也断了，所以也没有 非法相了。非法是什么？非法你就把它在旁边用铅笔写个空字，就是连空的相也没有了。所以我空法空啊，空也空，全部穷空到底。他说后来讲何以故啊，那么再做更细一点的解释，若心取相，那你这边开始都可以慢慢看得懂了。若心取相是什么？若心取我相，如果、啊、还有我执，那你就有我人众生受者相。哦，这个就开始听懂咯，就是你第六意识，如果你还执着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若心取相，你可以把它用铅笔写，若心取我相，则有我人众生受者相。若取法相，就是如果你还执着第七意识，你还执着着有这个万法啊，心外实有万法存在的话，执着我人众生受者还是一样。你找法相也是一样有我相。你说为什么？我不找的是法相吗？我为什么有我相？你没有我哪来的法？万法你觉得真实的存在一定是对应着你自己有一个我的意识吗？所以其实你还是在深层的地方，在这第七世有一个法我，还是有一个深层的那个我的存在，你才会取法相。那后来呢，他说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相。为什么取非法？我取空又关我什么事？非法本来没有相，空哪有相？空没有相啊。但是你如果着了空，那个空的相就出来。那一有空，只要有相出来，就是一个二元对待的一个状态。你的那个深层的我，就是因为那个我在，所以空也跑出来。你就记得啊，其实我们啊的苦啊，那痛苦的来源啊，就是我们心识啊，我们那个心意识啊，内心深层的那个心意识，就产生了一个二元相待的一个状态。其实在真正的实相里面，我们所讲的如来藏或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真如本性，我们后来说要明心见性，最后那真如本性，它是一个没有二元相对的一个境界。什么叫做没有二元相对？所有的东西都是绝对值啊。你看我们说有白天跟黑暗，这就是一个二元相对啊。人类所有的名词都是二元相对，有好就有坏，有黑就有白。你没有白怎么会有黑呢？你把白全部去掉之后，太阳全部拿掉，光明拿掉，你怎么会有黑暗？没有啦，它就是一个绝对值。你今天会有人类任何的名词跟形容词，都是一个绝对的状态，都是一个相对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哎呀，要把妄念啊给止息了，所以真相才能出来。到了真正那最后的真相，其实真都是多余的字眼，没有了妄，没有了虚妄，哪来的真实？也没有真实了，那就是唯一的状态，也没有什么真实可言，因为没有虚妄。你就要记得，所以人啊，我们要修行啊，刚刚讲到讲了一半，这以后慢慢讲。你今天想要能够修行有结果，你就得看住你的第六意识，不要在一随着我们的习性不停的分别，不停的分别，不停的分别。你要能够取相，就是说你对着这个外境啊，你要能够不要这么强烈的分别心。不是说跟你讲说，哎，今天一个这个一个盆子，你非要把它当做一个洗脸盆子，你非要打把它当做一个碗盘，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尽量啊，不要有这个美丑好坏高低啊一个价值观进去。今天这个没有人说要你指着石头说是沙子嘛，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相，有不同的用。我们今天投胎在这个娑婆世界，你的确你要能够随着这个境啊去能够自在的生活。但是痛苦就在于我们会去分别它的好坏，它的档次，它的高低，然后分人跟我，就是谁是我的好朋友，谁不是我的好朋友。没有办法，当你在这样分别的时候，这就是你的第七意识在作祟了。那你陷入执着，你就没有办法，就一定是造业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所以你现在要第一个啊，你要能够告诉你自己啊，有一个故事啊，我讲给上海的班我们讲过，我不知道台北的班讲过没啊，就是有两个人啊 在那里要两个口渴啊，要喝水啊。那么那个有钱人，一个是穷人，有钱人啊就拿了一个这个镶金啊或镶钻的一个，哇，很棒的一个漂亮的一个杯子啊。那另外一个穷人，那 obviously 就拿了一个可能瓦片做的一个什么破玻璃做的一个破瓷碗，对吧？他们两个就舀水去喝啊，就舀了那个井里面的水，各自喝了一口啊，喝了水啊。那个有钱人啊，哎，很开心，很自豪，哎呀，你看我这个碗多炫啊，上面金银珠宝啊，什么都有。那个穷人就很自卑啊，他说，哎呀，我喝水，你看人家喝水我也喝水，我怎么就要用这个破碗呢？为什么人家就是用那么好碗？那个仁波切啊，在讲这个故事，仁波切他就说，可是啊，我们都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真正要的是那个喝那个水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喝水。你为什么要去介意这个杯子是金银珠宝镶成的呢，还是一个破碗镶成的呢？你今天不就是要喝水吗？你的重点在喝水，不是在那碗。这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床就是睡，车子就是开，房子就是住啊，衣服就是蔽体穿用。为什么就非要为了那名牌，为了那享受，你为什么就非要为了这个做这么多无谓的努力？人生是一个过程啊，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在死亡的那天全部都没有。而且死亡的时候，我就想多讲，以后多讲一些死亡的议题啊。在死亡的时候，你怎么把你这些拥有的东西放下，那是很难的。因为在死亡的时候啊，那个像 Linda， 我们星期四就会跟你们讲这一块，那个第八世会跑出来阻止你的。你别以为你说，哎呀，我要往生啊，我想当天人啊，我这个我死亡的时候我要保持正念啊，我要上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说，哎呀，我要随着那个光过去。我跟你讲，没那么容易。当你这一辈子都在吃喝玩乐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死的那一刻忽然正念出来了？不可能，就是不会。这个正念就是这一辈子修行所培养的，所以在你死亡的那一刻到达的时候，你能够不害怕，你能够知道预知你要怎么往前面走这条路，那就是我们的心意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调伏我们的第六意识很重要。你要在死亡的时候啊，有一个人会跑出来，那个人很可怕，就是第八意识。他平常就在那个幕后啊，好像是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叫什么东西，那个叫就是幕后这个工作者，你都看不到他的，他不在前面演出的，他就在那边丢丢丢丢业力，然后收收收收业力，等到翘辫子，我们翘辫子的那个，他来了，他叫做先来后去做主翁，就是他我们投胎时候他先来，死的时候呢他最后走，他来的时候就 take over 全场啊，那就要去投胎啦。哎，你要知道第八阿赖耶是他的最主要任务是什么，就是投胎。他不是带你去西方极乐世界，他带你去投胎。所以你一定要 work on 你的第六世，在第八意识还没有出现 take over 全场的时候，你的第六意识要够正，要够清明，它能够带着你那个正念，就让你能够往生，或者让你啊能够去到最好的地方。当然你如果不往生，我们成佛是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讨论那个 part 啊。如果你没办法往生，所以往生就是去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那你就结束了，你第八意识一出来你就准备去投胎吧，就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搞清楚什么是我执，什么是法执，然后搞清楚平常我们在修行到底在修些什么东西，对，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我们不管是念经或者是听善知识，比如说你们来上这个课一个小时，作用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直去确保你啊，你的第六意识啊，能够在一个正念、正量、一个正知识的环境里面，让他不要去做奇怪的事情。这第六意识就像一个小孩，你带他去吃喝嫖乐、嫖赌，他就去吃喝嫖赌；你带他去这个行善积德，他就行善积德。他就是一个环境，他就随着这环境在那环境里面分别。所以我们啊要对抗我们的业力，要能够把这个环境把它弄整好了，让我们第六意识在一个善的环境里面能够培养我们的正念，这个就是修行啊。那你拜忏是什么意思？一定有听过，你们也有人跟着那个文经去拜忏嘛？拜忏是干嘛？拜忏 你别以为说拜忏磕几个头你就把累世累劫那个无量劫的那个无数的种子就给拜完了 No， 拜忏啊只是说啊能够让你的业力稍微清净一点啊，让你能够有这个机会以后心啊比较平静能够真的是念佛往生或者不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而且那个拜那个忏啊还有一个原因啊不是说把你业力都消掉不可能业力是消不掉的你不可能跟第八世对着干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第八世可能是一个大力士然后我们这是一个小麻蝇怎么样对着干不可能你能做的是什么你就不要再到第八世里面去搅啊搅啊搅啊非把那些沉睡的那些恶的种子给搅出来这就是你为什么要拜忏为什么要行善的原因让你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善的环境不要去 stir up 那个沉睡的那个恶的种子让它跑出来这是重点哦，不是说哇把你累世累劫的那个什么恶业全部把它败光那是不可能的那你磕到你脑中风你也磕不完的所以你必须为什么要行六度为什么要拜忏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不要让那些恶的种子醒来那你这个种子会熏习你行善的时候那个第六意识就 feedback 很多善的种子进去然后它就会有善的种子就会醒来就是一个善性循环或者是恶性循环但是你没有上这些课你不懂这些的时候你搞不清楚你根本不知道你平常在干嘛所以为什么要拜忏为什么要念经更重要的是比念经更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上这个课你为什么要学善知识你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东西是这么运作的原来我得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到我自己是这么回事哦、所以第六品就是在告诉你我空法空空也空啊那佛就在跟你说哎呀反正他最喜欢就是说用小船嘛来讲说哎呀渡彼岸啊我们现在就是啊他说啊这个法所有的法包括佛法他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有的法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法都要舍更何况那些空的东西或者说有人说佛法你都得舍了更何况佛法以外的东西你就要知道所有东西都不能执着那第七品很容易啊第七品不难你如果刚刚这从头到尾听下来你就知道第七品啊他说啊他就这个时候佛又考试了他说须菩提云应云何问须菩提觉得怎么样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如来有所说法也他就问须菩提啦我们说如来是不是从体性的角度在看事情佛呢是从这个相用的角度来看事情这以前讲过啊他就问须菩提如果从体性啊空性的角度来看的话有没有一个阿耨三藐三菩提可得啊那有没有佛法可说啊阿耨多罗三藐提三菩提是什么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上菩提啦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空性的大智慧最高等的这个空性的智慧那佛法呢就是我们现在学的所有的佛法那世尊就问须菩提从空性的角度到底有没有佛果可证啊有没有这菩提可证啊有没有这智慧可空性的智慧可证有没有佛法可说啊有没有所有的东西刚刚讲了一堆就是在告诉你诸法空相所有的万法都是因缘生灭啊都是人世间的这些万法因缘生灭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所以须菩提啊他也很好玩啊他很贼啊他不正面回答佛、哦、他说如我解佛所说意如果我听得懂佛刚刚所讲的这个 lecture 刚刚佛讲的意思如果我听懂那没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什么定法如来可说的当然嘛所有一切都是虚妄的尤其是如来当你看到如来就是在讲体性哪有东西可得无智亦无得啊心经里面说六根六尘 六世都是虚妄的苦集灭道是不是也是无苦集灭道也是虚妄的还是是不是要说那个生那个叫做十二因缘那个从生到老死是不是也是虚妄的然后没有菩提可证啊没有涅槃可得啊全部都是虚妄的所以须菩提说没有啊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所谓体性里面 所有一切万法，你就知道都是缘起性空，真的是因缘生灭。哪有人生唯一不会变的就是无常，无常是唯一的常态，那真的是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那小圣人就是觉得苦得不得了，无常是最害怕的。你不怕穷啊，你如果你生在贫民窟，养在贫民窟，死在贫民窟，你不觉得苦。可怕的是你从一个天堂掉到地狱，那才苦，那个叫无常。昨天明明有的，怎么今天就没了，那个就是苦，那个叫无常。所以啊，他说如来所说的法，这就是根本无常。诸法皆空，一切无常，人世间的无常。如果空啊，你没有办法这么深切的去理解，你就去理解无常，真的就是无常。没有一个东西是固定不变的，天天在变，你永远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明天跟无常，或明天跟厄运是谁先到，或明天跟中乐透是谁先到，你不知道。真的无常永远都在发生，那是唯一的常态，就是无常。所以啊，他说法，所有的法都不可取不可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只要能说出来，用文字语言说出来的道，那都不是正道。你只要能够用人间的名相去形容的，那都不是真正的东西，那都不会长久的。你说为什么人间的名相不能长久？因为人间就是一个二元对立。你今天有水果，一定就有水果以外的东西。你今天有这个垃圾，就这就不好的东西嘛，就会有一个好的东西。或者你今天有个肉，就会有个菜嘛，对吧？你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人世间是因为二元的，它就跟那个真相啊，我们讲的如来藏的真相，就是完全的颠倒，完全的颠倒，颠倒梦想，就是真的变假的。也不是真的变假的，真的呢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你别说它变假的，你看不到摸不着，你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东西存在。而所有我们认知以为存在以为真实的东西，只要你啊我啊我们这一群人共同认为是真实存在的，我跟你讲就是虚妄的，很惨啊，就是颠倒梦想。所以他告诉你啊，以如来体性的角度来讲，诸法皆空啊，非法非非法。如来所说的这个法，就是如来体性啊，你空性的角度来看啊，诸法所有一切，它不是法，也不是非法。第一个法是有，第二个那后面那个非法两个字是空，它既不是有，也不是空，所以不是法，也不是非法，不是有，也不是空，既不是有，也不是空，也不是既有既空，也不是非有非空。比较深的东西那没办法，要等到楞严经里面才会讲，但是他就告诉你，其实所有一切虚妄，你不能执着，就你把你的心放下来。那我们学金刚经，你真正要做，其实金刚经啊两个层面啊，当你没有学楞严经的基础啊，我们只能学表层，也很够用了，就是告诉你不要着相。但是当你学过楞严经，你再来看金刚经，你说不得了，这真是大法，因为他真是在讲空性，只是说我们现在程度没有办法进得这么里面，我们只能学稍微皮毛一点东西，但也够用的。那这金刚经能念通不得了啊！所以他说所有一切现圣贤，贤圣啊，贤圣何谓贤圣？就是你至少正果啦，小圣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或者你已经行菩萨道有果位了，就是你已经断了多少烦恼啊，已经证了多少啊。好，这个空性智慧，这些圣者贤者都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什么叫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是什么？你去想，我们所知道所有一切我们以为真实的东西，那叫有为法，就是你看得到摸得着，哎呀你知道它的存在，有语言文字可以形容的，那些叫有为法。无为法就是以外的东西，有为法以外的东西在这边指的是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所有的圣贤人其实就是在比赛谁啊能够在真心本性上面证悟的多，也就是什么意思，谁能够把自己的执着分别放掉，全放掉，放得越多你的功力越高。这跟我们念大学不太一样啊，我们大学是要这个学分 一边念书一边修学分，学分越多成绩越好，后来就拿到学位。哎呀，我们学佛刚好倒过来，我们本来就有一身的烦恼跟障碍，就一面学一面丢，一面学一面破啊、哦！这个执着分别，执着破了破分别，我执破了破法执。总之呢，越丢越多，到最后全身上下那个两手空空啊！那个时候哎，大绝了。我们每丢掉一个烦恼，就离成佛啊更进一步，或者我们说离大绝，不要成佛了，没有东西可成啊，就离大绝，离觉悟，离明心见性更进一步，离大自在。更进一步，这个是要讲的。那么第八品啊，也很容易。第八品就是说，你要知道《金刚经》是不是有，我们一开始就讲分成四大块，是不是性、解、行、证？第一个八品是不是讲性？信心的性哦，你看了前面的八品，他希望你生信心。之后呢，第二个八品九到十六，解决的解，解释的解是什么意思？你要能够深入去了解了。那行呢，第三个八品啊，第十七到二十四是干嘛的？是要你去 practice， 要你能够去行了，要去修了、啊、要行了，不是光了解，要去做。最后就真的证悟了，信解行证，最后八品是证悟了，告诉你最终的那个法门啊，如如不动不取一相，那个很棒很精彩。所以第八品是不是前面信的一个小小的这个 milestone 一个结束啊，那第八品就是告诉你说，如果啊有人拿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去布施，那么佛就问须菩提说，这样子的人福报高不高啊？哦，那须菩提啊，他的这个答案啊很有意思啊，他说须菩提说甚多世尊，而且他还解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得福得多。哎呀，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你去看看，有两样事情，一个是福德相，福德嘛，也有人世间的相貌嘛，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是福德的体性啊。如果拿钱去捐财布施，如果从人世间的角度来看，从福德相的角度来看，那他拿了三千世界的珠宝去布施，功德那个福德大不大？那哦，大，肯定大。这么多的钱去布施，肯定大。如果从福德相，从人世间的角度来看，他当然大。但是，如果从福德性呢，从体性的角度来看呢，那他根本没有福德啊。诸法皆空嘛，所有一切万法的体性都是空的，他就没有福德了。你说糟糕，那没有福德怎么得了？那刚不是白捐钱了吗？没有啊，因无所住生其心啊，你没有了福德相，你有福德性啊，你从体性来看你得的是功德啊，你一旦不着相你就没有福德相，你就是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啊，你是没有执着没有分别的去行这个行善行六度行布施，那才是大功德。你不执着去行布施，不要求任何人世间的回报，那你得到才是大回报，那就是让你出三界的这个功德啊，他是在告诉你。所以就是在讲因无所住行布施，你如果有所住行布施，那就是你看你第六世是不是在行布施，对吧？你第六世是不是使唤着你的手脚啊身体去行布施？第七世来了，第七世如果你执着的那个我，那就是有所住而行布施。如果第七世啊，你真的能够观空，把那个我给放下，那你就是无所住而行布施。你有所住而行布施，得到的是人间的福报。来生呢，你就当国王，当这个皇后啊，当有钱人，当什么什么的。但是你就是逃不过生老病死苦，没办法。然后在三界里面，福报又完了，用完了，就越来越往下走。那么，如果你第七意识不要跳进来指手画脚，你能够因无所住行布施，不要执着，那你就出去了，恭喜你，不停的布施却 完全不求回报，没有执着，那你就以后我们就西方世界那个大家在那见了，看你要走哪一条路，看你是想要随愿往生呢，随着你的愿力行善愿力往生，还是你要随业轮回， 你死的时候，我死的时候，我们大家死的时候就面临这两条选择，因为成佛是不可能的，那个选项先不谈，你只能随业往生，或者随业轮回，业力的业，或者随着你的念，你的那个愿啊，发的那个大愿去往生，你就这两条，看你要走哪一条。但是呢，这两条绝对不是在我们死的时候决定，是从现在就决定了。你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从昨天开始，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已经帮着你在决定死掉的时候会走哪一条路。只是往生的这条路你非常清楚那个西方净土长啥样，但是如果选了轮回这条路的话，未来是未知的哦，不一定变成人，又变成，我就跟另外一班说，也有可能是被你儿子那个宰的那个上桌的那个肉啊，也有可能变成你孙子打死那个蟑螂，你不知道的，未来你不知道，那都还好，三恶道更可怕，到下面的那个更可怕，我们每个人都去过啊，来回很多次了。那个净空法师有说啊，他说我们今年能够这一世能够投胎变成人的身体啊，他说这好像是他说就好像啊，我们住平常住在这个就住家里啊，偶尔啊拿到这个package 跑到这个可能你最向往的地方，不管是巴黎还是哪里，哇，度了一个星期的长那个最美好的价钱，吃香喝辣，这辈子最棒的事情都发生了之后呢，他说啊，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三途做人啊，就好像你平常在家忽然送你啊到巴黎或送你到哪里去，那个杜拜度了一个很棒的假期回来，他说那个假期啊 once in a lifetime once in a blue moon，那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他说这个做人的机会是多小，就好像你拿你的手啊，你的拿的手指头啊，到地上漂了一，就这样弄拎了一点点土，你的手指头的指尖能够承受多少的土，用这个土沙土去除上全世界的面积，就是那个做人的机会，那你看有多少。那么他就在告诉你一个法门，他说啊，若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如果有人愿意啊，为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而且能够为人演说那么几句金刚经，不用整篇啊，讲个两句三句四句不得了啊，他说这个功德比刚刚用三千大千世界珠宝功德那个供养的那个福德还要大啊。为什么？他说因为所有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也好啊，那个正德菩提也好，皆从此经出，你看多厉害，全部都是用金刚经为基础，这个空性的大法，所有成佛修菩萨道最后那一乘大法，全部都是由你要能够正德无上菩提，全部都是由金刚经出发，就是以金刚经为基本。这个金刚经为什么是一个空性大法，不得了的大法，为什么它的功能，它为什么能够为人讲述《金刚经》，重点在前面是受持读诵。你别以为说哦，我在家念了三遍《金刚经》，我受持读诵 ，no， 没有这么简单。是说那个受啊，是你已经 internalize， 你内化了，你骨子里就是照着《金刚经》教你的在做。而且呢，持是什么意思？一直把它捧着，从来没有掉下来过。我看我们这群人，包括我自己，应该是偶尔拿起来吧，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地上。偶尔想到拿起来一下，说哎呀，可能金刚经教我这个，我得做一下，不要着想，或者根本从来没拿起来过。不是你出去跟人讲就有功德，是你必须受持读诵啊，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为人演说。那么最后他告诉你，哇，这个金刚经原来功德这么大哦，那为人讲说金刚经，第一个金刚经原来是能量这么大，再来就是为人演说金刚经原来这么的大的功德。但是当然他在第八品他一定要告诉你这些功德，你才相信，才会有信心嘛，说呀，我要念金刚经，我想要照里面的做，这样子我会有功德。但是他最后还加一句哦，这其实是重点，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虽然金刚经在人世间它的力量这么强大，那么讲法的功能这么功德这么大，但是这都还是人世间的有相的，其实所谓的佛法也是空的。你要真正讲金刚经能有摄受能力，能有大功德，必须你要证悟空性啊。那个讲法的人啊，他的那个功夫有多少，跟 跟他射受能力有当然息息相关，所以会影响到他讲这个法他的功德、哦、那我因为程度很糟，所以我讲法功德很小，我要自己承认我跟那些厉害的法师比起来，那我讲的这个摄受力太少了，所以每一个人都讲金刚经，但是那功德不一样，就是看你在空性的这个体验上面有多少。好，我们今天讲课就讲到这边，把前面八品结束咯。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前面八品哦，给你一个金刚经大概的这个面貌啦，那么你就大概知道什么叫做空性，缘起性空要知道嘛、哦、几个重点，福慧双修要知道嘛，什么是缘起性空要知道嘛。那第四品要讲因无所住行于布施，现在肯定知道了吧，所以什么叫做有所住而行布施，什么叫做无所住而行布施，现在知道了。然后财布施跟法布施中间来，那个法布施的功能比财布施大。那么一到八品啊，是讲给这个初开始学金刚经完全没有空性底子的人听的，比较是着有相，就是着相的人，所以比较多是在告诉你，哎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诸法皆空，比较是在这一个方面。以后你慢慢往后看，慢慢往后看，他就开始实相出来了。不再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当你真正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你执着分别都放下的时候，是凡所有相皆是实相的，一切法都是真如啊，万法归一啊，你要是二就是假的，一定是一，你要是还有什么相啊什么东西还有虚妄可言的话，那都假的。那我后来我们慢慢慢慢会进到那个境界里面。